是个典型的忽悠派，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汉朝进行和平谈判。那既然谈判不成，苏武就忍住了心中的怨气，只等着熬过了这几天，就回去向汉武帝复命。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苏武准备启程离开匈奴这个虎口的时候，居地侯单于亲自来送行了。说的不是那些想留不能留，只剩下离歌之类的商言感语，而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都给我拿下。就这么一句话，让苏武的回家梦是整整推迟了19年。直到汉昭帝的时候，这苏武才恍如隔梦一般的回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急于拖延时间的居地侯单于敢于光明大胆地拘留了苏武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想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过往，轻轻唱。